然后这次呢，这个靓仔店体量更大，同时位置更好。它位置大家可以搜颐和山庄这个二手房，就在这对面。那周边的像颐和山庄，还有一个我记得叫百望茉莉园吧，这个二手房都已经到了七八万了。 嗯、 那这个共产房三四万的价格，你说肯定很多人都会抢， 嗯、 而且两千多套呢，也还有个希望，很多。 对，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。 对， 嗯，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关注海淀呢，我觉得近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吧。 对， 嗯，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，安居好声音，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。另外，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，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。那下半段呢，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哈。然后呢，下半段集中吧。给大家来解答一下，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居快讯。那上半段呢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先到这儿哈，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。 他静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，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